所以说这个形象它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107集，我说四爷啊，要是谁点醒老佛爷一下，老佛爷发起脾气来，还不吓得他发抖？我也不愿意多事儿啊。莲英，到底还是老佛爷，连六爷那样的身份都不能逞能。老佛爷英雄了半辈子，我别的都佩服，就是觉得他做错了两件事。哦，说来听听，哪两件？我不说你也知道。你是说同治13年12月初5夜里那件事，与去年12月20日那件事吗？这是指的当今皇上，也就是光绪帝，和去年册立大阿哥这两件事。说完，立山点了点头。四爷啊，咱们只要对得起老佛爷，别的事不妨看开一点。立山仔细琢磨了一下李莲英这句话的意思，无非是让他对端王兄弟容忍一些，这当然是好话，但在立山听起来并不舒服。不过李莲英的意思是好的，因而立山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冲你老这句话，我就委屈自己好了。李莲英很高兴地点了点头，两人又漫天地谈了一会儿。忽然两人谈起目前正闹得厉害的义和团来。四爷啊，你可听说了义和团没有？ 听说过，我听说那些人称自己是神人，可以仙人附体，刀枪不入，不知是否真有其事，反正我是没有亲眼见过。 四爷，义和团我曾经见过，那是由我家回来的时候看到的。 哦。 李尚急切地伸过头来，身子趴在烟榻上。哎，那些人怎么样？李莲英叙述了义和团民的打扮以及自己亲眼所见，叙述了整整半个时辰。听得立山赞叹不已， 看来义和团真有那么厉害了。如果利用他们的本事来赶洋人该多好。但是总管大人，我总还是有一种顾虑啊，我认为这些人是不是太悬了？为什么这些人由山东跑到直隶？要真是他们有那样的法术能刀枪不入，他们为什么还惧怕官军的刀枪呢？ 四爷，我听说这只是他们不愿意与官军接仗，他们只打洋人和二毛子。 李山还是表示不可理解。那你认为可不可以利用义和团呢？ 这嘛，还得看他们如何发展。若他们能够越来越壮大，到时候也不妨可以利用利用嘛。 可是拿这去打洋人能有把握吗？ 这李莲英不敢回答。自从他那次见到义和团以后，心中便觉得义和团真是天兵天将。不过他回来之后并没有给老佛爷汇报，他在静观时局。后来他不断得到消息说义和团正在蔓延，现在各地都建起了义和团，端王这时候也在老佛爷面前鼓吹民心可用。李莲英可清楚啊，这不过是端王在为自己捞资本。 不过他并没有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义和团行，也没有说义和团不行，他在静观形势。因为李莲英清楚，这是一件大事，这是在压毒，所以他静观形势直到今天，现在也才跟丽珊谈起了义和团的情况。四爷，只要看形势了，我不敢说有把握，也不敢说没有把握。两人就这样谈，一直谈到天黑。听差来问李莲英在哪儿开饭，李莲英先不答他的话，只是问道，今儿个有什么看上眼的东西拿出来请厉四爷啊？ 回总管大人，蒸了一条鹿尾。 鹿尾啊，这是八珍之一，贵重在香醇、驼峰、熊掌之上。不过这种东西虽然贵重，却不实在。李莲英听了摇了摇头，这不是胡闹吗？那种有名无实的东西只能糊弄老韩，要是端出来不怕厉死也笑我们寒碜吗？还有别的什么吗？ 听差面色严肃地说，还有个火锅。 有些什么东西啊？ 关外烧来的野味，样数还不少。 哦，那还可以。李莲英望着丽珊问道，我也懒得动了，你看咱们今儿就在这吃怎么样？ 嗨，那都行。听差听完以后便退出去了，不一会儿又反身入内，打起门帘，跟进来两个人。 这两个人抬着一张桌面往大理石方桌上一套，现成的两副杯筷、六碟小菜。桌面上引起丽珊动神的是桌面上所用的五彩瓷器。丽珊入眼一看，便知此瓷器是康熙时的东西，这在如今是很难见到了。而另外六碟小菜也是别有讲究啊，宜威火腿、西安腊羊肉、锦州酱菜，这都是市面上所没有的东西。本地出产的只有一碟小黄瓜，这种小黄瓜不是这个季节的东西，自然是非常昂贵，一条就值一两银子。李林又问道，李四爷，你来喝什么酒啊？哦，还是南酒吧。南酒就是绍兴酒，虽然李莲英不经常沾酒，但在他家中却设有酒窖，存有各种好酒。他命仆人给丽珊开了一个花雕，大概有十来年了，这个花雕总共十来斤，意思是说酒不喝完你丽珊你可别想走。菜不多，哎，四爷，你啊留着慢慢喝，留着待会儿吃火锅呀。等着火锅端上来，听差报名了内容，李善听了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很难得一见的东西，连王府里有的都很难吃上。火锅里有用紫蟹熬的汤，有关外来的冰鸡，这个冰鸡啊就是野鸡，此外还有辽河的白鱼，以及来自东南的海味，总共有十五六样之多。一气儿抱下来，听得丽珊羡慕不已，她自己不觉叹了口气，啊，饮食上头我也算是有讲究的，可谁知道竟不能比啊。丽珊表现出了羡慕的模样。哎，四爷，那也就是四爷你要是换上别的客人，我可不能这么讲究，货卖十家。这句话捧得丽珊很是高兴，她咕咚咕咚干了几口酒，抹了抹嘴唇，说着一些感激的话。有了酒，丽珊的话呀又多了。李家的主仆都是非常高兴，吃完饭已经快九点了， 李山清楚李莲英有早睡的习惯，便知趣地说，当然是摸着肚子还打着酒嗝说着， 不行了，我得走了。 李莲英关切地问，怎么着，就吃这么一点就喊肚子不舒服了？ 哎，哪能那么不争气，吃一顿好的就闹肚子。我呀，我是想赶快回家喝点普洱茶去。 普洱茶消食，意思是啊，他吃得太饱了。李莲英看着站在一旁的听差说， 去看看还有没有冰鸡白鱼，给四爷烧点回去。 听差听命而去，一会儿烧了一些冰鸡白鱼过来。李山很是高兴，虽然礼物轻，但是情意却相当的重，而且是总管大人给的，你说他能不高兴吗？李山有个特点，他高兴的时候便是他花钱的时候。他顺手从衣袋里抽出几张100两的银票，分别给了身边的听差，听差高兴不已。李山觉得他今天晚上解了多天来的郁闷，大年三十挨了一顿打，正月初九又有端王发话让他小心些，因而弄得立山很是提心吊胆。他是清楚端王的，毕竟他是慈禧的侄儿，又是大阿哥的爸爸，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要说他立山的坏话简直是易如反掌，而他立山却没有任何办法。不曾想今天晚上李莲英邀他喝小酒，证明凡是有什么事儿，他李莲英会替他立山维护的，只要你以后少招惹些端王兄弟就行了。有了李莲英这个靠山，压抑的心情自然是轻松愉快了。别的立山就不用考虑，只要按照李莲英说的看着形势照章办事就行了。有关李莲英和立山的这段往事就为您交代到这儿。接下来为您讲述的就是洋人与大清国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了。那么李莲英在其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呢？战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。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，然而这火药却是被洋人给利用上了。他们端着洋造的火药枪砸开了大清国的国门。荣禄对这一场战争有着满心的担忧，从一开始他就想着战争可能会失败，后来随着战事的日益恶化，他更加正视自己想法，于是荣禄便开始想着退路，当然首先不是替自己，而是替老佛爷。他找到当时的顺天府尹陈奎龙，要他给找200辆车，并且说明要随时准备征用。陈奎龙自然是紧张地答应了，而且确实呢，还在兵荒马乱的北京城找来200辆大车。荣禄命人将陈奎龙找来，给他提起了局势的恶化，言外之意，两公准备出走，你的车准备得如何了？ 中堂大人。 陈奎龙一脸难堪和尴尬地对荣禄说着，仿佛有什么心事。 奎龙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中堂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车让人给抢走了。 谁干的？ 还有谁？就是端王手下的虎神营和那些犬匪。 他们为什么抢？ 说是征用，实际上是拿去运他们抢劫到的财物运往境外。中堂大人，求你在太后面前说句好话，让我免了刃了吧。 我实在是力不能支呢。 原来陈奎龙听说了端王所上折子一事，而且他也听说自己的名字显然也在榜中，所以他替自己打算起来，要是还在这任上干，不但现在抓车是一件麻烦的事，而且更重要的，既然端王能将自己的名字列入榜中，虽然说这个折子留了中，但是你就能保证他不变相的找我麻烦。陈奎龙对这两个方面想了不止上百次，最后才决定向荣禄提出来。奎龙啊，当此危难之际，你怎么能避而远之呢？ 中堂大人，实在不是我不愿意替皇太后分担危难呢。 陈奎龙这样一说，荣禄马上想起来端王上折子一事。是啊，作为他顺天府尹这个上下受气儿的官儿也不好办，既然他现在想退，那就让他退，自己也别再坚持。要是将来出了人命，我可又得后悔了。荣禄在心里告诫自己。 哎，好吧。 荣禄也是无可奈何，叹了一声，多么可怜啊，自己堂堂一品大员，却没有能力保护一位很有才能的京官，这世道是怎么了？顺天府尹换上了原来的王培佑，这个王培佑啊，真本事倒没有，抓车抓不着，别的有益于出逃的事情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荣禄看着这样一个人，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这样的局势令荣禄心烦，同时也令慈禧太后心烦。枪炮声越来越近，前几天还只能隐约听到，而现在却听得清清楚楚了。 莲英，你说怎么办呢？ 慈禧太后虽然心烦，但仍然不失平静地问李莲英怎么办。李莲英也没想出个好的解决办法来，现在京城里到处是逃难的民众，京城中的官员有大批逃出来的，可以说往日繁华的京城近日已经成死尸随处可见，到处是逃难人群的人间地狱。别人都在逃难，而且在流传皇太后也已经逃出京城去了，这是李莲英亲耳听到的。自打听从这个谣言那天起，李莲英便在想老佛爷是不是真该逃出京城，可是他想了很久却不能决断下来。起初重用义和团，自己极力主张，而且说义和团能赶走洋人，可是现在呢，义和团非但没能赶走洋人，反而被洋人打到京城附近来，现在又需要劝老佛爷出走北京，这不是在扇自己耳光吗？而且老佛爷会怎么想？这是李莲英顾虑着一直没给慈禧太后说的原因。 回老佛爷，找荣禄来商量商量吧。 不用了，荣禄已经不知说过多少次要我留在京城，我看留在京城并不是上上之策，才找你商量啊。 这荣禄原来不是主张慈禧太后出逃的吗？怎么现在突然变过来呢？不错，荣禄曾经主张慈禧太后外逃，但是后来他仔细想了想，觉得这并不是上上之策。老佛爷现在人已经老了，精力毕竟不如40年前，而且京中还找不到大车，怎么出逃啊？不如留在京城处置主战派端王刚毅、赵书翘等人，然后再紧催李鸿章与张之洞，要不惜任何代价与洋人谈好，将洋兵遏制于京城之外，这样皇太后也可免去出逃的种种苦难。 荣禄虽然是一片好意，但是慈禧太后并不同意。她有两层顾虑，一层是洋人提出让她归政的条件，这是她最担心的。如果自己出逃在外，洋人就会没有办法提这个苛刻的条件。而另外一层是李鸿章能否就一定能堵住洋人的攻势呢？洋人是否就一定会就此罢休呢？这是留守京城的两个顾虑。如果出逃，自然不会有这个顾虑。但是如果真的出逃，却又有别的顾虑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能否安全出逃呢？这也是荣禄担心的，也是慈禧太后所担心的问题。李莲英推测出了慈禧太后的心思，归根到底还是怕洋人逼他交出权力，这也是李莲英害怕的。他怕失宠，也怕慈禧太后失势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像那斗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。今日乱我心，多烦忧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明朝清风似飘流。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？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？不如温柔童年。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。今日乱我心，多烦忧。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明朝清风似飘流。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？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？不如温柔童年。

22点整。